是人非事事休，雨与泪是春生锈，高楼与谁伤，愿醉千杯酒，往事化成愁心不丢。孤影人守月如钩，梦醒情暖问几度秋，聚散苦匆匆，此恨无穷又无头，喋喋不休。岁月那么久，记忆那么久，我窗庭余心思如残留，不见去年人，小道无人走，何时晴朗夕阳照西楼，挑灯黄昏风摇人袖，风声泪湿吹去悲愁更愁，苦断人生间什么风流，无非无人非人，缘分百年修。物是人非事事休，雨与泪是春生锈，高楼与谁伤，愿醉千杯酒，往事化成愁心不丢。孤影人守月如钩，梦醒情乱问几度秋，聚散苦匆匆，此恨无穷又无头，喋喋不休。岁月那么久，记忆那么久，我窗庭余心思如残留，不见去年人，小道无人走，何时晴朗夕阳照西楼，挑灯黄昏风摇人袖，风声泪湿吹去悲愁更愁，断人生间什么风流，无非无人非人，缘分百年修。 说到成龙，除了是享誉全球的演员导演之外呢，还有歌手的身份。80年代发表专辑，90年代起呢，在滚石时期呢，推出了多张叫好叫座的唱片。从2002年真的用了心之后，成龙就再也没有发过专辑了。时隔16年，他重回歌手的身份，在今年陆续推出了新作。而这首《物是人非》除了取得今年中歌榜目前为止唯一的五连冠之外，也在第15期榜单上以空降亚军的成绩上榜啊。另外一首空降亚军的就是李宗盛的新写的旧歌，在第20期上榜，随后在21、22、23期完成三连冠，又在第26期榜单获得了第四冠。在他的阿宗的三件事等歌曲之后，会提到自己是瓦斯店老板的儿子，但父亲始终没有进入到李宗盛的音乐作品当中。我们没有到他的年纪，可能不大能够体会到60岁的人对于自己去世的父亲的握手言和那种复杂的情感。但是在旋律当中用朴实词句构筑成的人生箴言却会令人感同身受。下面我们再来听这首新写的旧歌。 比起母亲的总是忧心忡忡，是啊，他更像是个若无其事的旁观者，刻意居心的旁观者。遗憾我从未将他写进我的歌，

下面是川阴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川阴气象指数为4，大部分时间适宜穿夹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吴桥县龙欢杂技团9月28日至10月7日来京演出了，演出地点顺义建鼎金辉大酒店。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第26届市花展在北京植物园拉开帷幕，以双式花、菊花、月季为主的20万株鲜花将植物园装扮成花的海洋。此次市花展共有4大展区，其中菊县金秋展区位于科普馆西侧，目前已进入最佳观赏期。展区东侧的拼图花园中，各种异菊齐聚一堂，游客可以在这里感受菊花技艺的变幻莫测。菊花长廊位于从热带展览温室至卧佛寺景区之间，展示了180个品种的精品独本菊。月季园集中展示了1200余个品种的10万株月季，假日期间正值花期。另外，国庆假日期间，第4届苦苣苔植物展也将在北京植物园热带展览温室举办，展示苦苣苔科植物近200个品种500余株。国庆期间，中国园林博物馆推出一系列园林文化体验和自然科普系列活动，其中昨天开幕的海峡两岸中国插花艺术展，精选海峡两岸花艺大师的64件花艺作品，全方位展示中国传统插花花艺的文化精髓与现代传承。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哎，11长假快乐，这里是麒麟在北京音乐广播为大家带来的中国歌曲排行榜，继续带着大家来盘点今年截止到目前的黑马歌在进榜首周取得最好成绩的作品。上一时段听过了空降冠亚季军的歌曲，那么接下来关注到的是进军首周取得殿军，也就是第4名成绩入榜的歌曲。首先我们来听今年的第17期 Top 40的黑马张靓颖的贪恋，这也是相隔10年之后和填词人文雅的再度合作。 情绪太多，各演各的角色。 分的阳光一穿不透，有人的方式是绝无仅有，要平静的生活都抬起头，学习新研究后寸草不留，赞不绝口，欢迎更近野兽。摩天大楼太稀有，人人可贵富有，表情温柔怕献丑，没人吐出骨头，你们谁畏惧帮手。摩天大楼云里走，谢绝一生简陋，粉饰 之前摩天大楼在今年的第18期中歌榜以第四名成绩上榜，最终这首歌曲的最好成绩为亚军。更厉害的是，最终上榜的榜龄是16个星期，将近4个月的上榜时间。好，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第6期榜单首周第4名上榜，这是李玮为电视剧《初遇在光年之外》所演唱的片尾曲《光年》，这也是他在专辑《城市之光》之后今年的首发单曲。今年李玮呢主攻影视歌曲，那么最新的单曲是为冯丽君所主演的古装剧《等到烟暖雨收》演唱的片头曲《烟暖雨收》，我们来听李玮《光年》。 我愿意守在这段星河，漫游的光都为你投射，默默地跳进云海闪烁。若光年之外还存在什么，那一定是我躲在黑暗的角落，耗尽每分每秒在你的夜里穿梭。我陪你哭过痛过，在这片星空爱宛如野火升空，在坠落心中浩瀚的梦放进你的眼 的时候， 渐渐我问歌都不想起舞，我觉得我失去一切只觉极美好，云乐那及记得恐怖，记得种种感觉，但欠你的厮守到老。 中国歌曲排行榜这个小时盘点2018年截止到目前的黑马歌，能在进榜首周便拔得头筹都是狠角色。那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些从第四名起跑的歌曲还都是很重要的一些作品，比如张靓颖和文雅十年之后再度携手的贪恋，薛之谦今年的重要单曲摩天大楼，李玮2018年的开年单曲光年，还有刚刚这首陈奕迅今年的粤语第一主打叫渐渐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许巍的全新单曲《我的爱》，在今年第35期的 Top 40 以第四名的成绩上榜。下一个小时将继续为各位带来中歌榜的金曲之旅啊，年份是2005年。明天的北京版节目将盘点今年中歌榜的火箭歌。我是麒麟，我们来听许巍《我的爱》，稍后见。 命运伴着时间，有沉寂，也有着精彩。心中渴望无忧的时光，回忆藏进尘埃，在熟悉和平凡之地盛开，你回头它都在。鲜花盛开在风里，远山映在蓝天里，观沧海，乌云破开，今宵宁静在心里，古色云霞在梦里，我的爱为你等待，我的爱为你。盛开在风里，远山映在蓝天。

还是忘了，是不是我又做错了什么？你哭着对我说，童话里都是骗人的，我不可能是你的王子。也许你不会懂，从你说爱我以后，我的天空星星都亮了。我愿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你要相信，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你哭着对我说，童话里都是骗人的，我不可能是你的王子。也许你不会懂，从你说爱我以后，我的天空星星都亮了。我愿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你要相信，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我要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你要相信，相信我 首2005年大火的歌《光良的童话》，还有之前林俊杰《一千年以后》，他们都是入选了中歌榜的年度金曲。童话呢，对于光良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让单飞之后的他音乐事业进入了新的阶段。2005年有一首歌通过中歌榜热播，后来登上春晚，传遍全国，这就是布仁巴雅尔的《吉祥三宝》。今年他的爱女诺尔曼也出现在中歌榜 Top 40的榜单里面。而这首《吉祥三宝》正是父母在诺尔曼三岁时送给他的生日礼物。 爸爸，哎，太阳出来，月亮回家了吗？ 对了。 星星出来，太阳去哪里了？ 在天上。 我怎么找也找不到他。 他回家了。 太阳星星月亮就是吉祥的一家。就是吉祥的一家。 宝贝 啊， 爸爸像太阳照着妈妈， 那妈妈呢？ 妈妈像绿叶托着红花。 我呢？ 你像种子一样正在发芽。我们三个就是吉祥如 里啦？ 星星出来，太阳去哪里啦？ 在天上。 我怎么找也找不到他。 他回家了。 太阳、星星、月亮就是吉祥的一家。 这首古灵精怪的哎呀来自王蓉，也是2005年中歌榜的年度金曲。 2008年啊，他后来离开了传统的唱片公司，独立发展，曲风也开始慢慢的改变成什么好乐 day、坏姐姐、小鸡小鸡神曲路线啊。好，那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爱乐团，今年榜上啊，爱乐团的王超以个人身份呢再出发。回到13年前，徐丽和王超组建了爱乐团，当时天涯获得了中国榜的年度金曲。后来徐丽呢在歌坛也不见消息，去当演员了，而王超呢依然在音乐路上坚持。稍后呢还会为大家安排歌坛黄金组合羽泉的哪一站。2005年，羽泉凭借专辑30获得年度先锋乐队组合、年度先锋专辑、年度先锋创作人、年度先锋制作人大奖。 是蜃楼般闪避，总有个人在下一站等着你出现，等待陪着你到终点。 听众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 上网选联通，最高送50元话费，详询100010。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出来，闪闪红星里面的记载变成此时对白，欠了我的给我不回来，偷了我的给我交出来，你我好像完全般恋爱，每次都是在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 同样在2005年，花儿乐队推出了第四张专辑，也是他们改头换面之后的第二张专辑，叫《花季王朝》。这首歌呢入选了中歌榜的年度金曲，洗刷刷。每逢佳节在商场经常听到的一首歌，现在还有吗？啊，好，在吴克群的音乐当中呢，同样有着非常幽默的基因。下面这首2005年中国榜的年度金曲成为了他事业的转折点。19岁以偶像歌手出道，当时呢不太成功，后来呢当偶像剧的演员，到了2005年推出了首张个人全创作专辑《完成逆袭》。来听这首同名的吴克群。 一分钟唱阿杜的声音，就算火你都会变痴情，你不在我全身飙个音，热热乐乐个一场感觉的感觉，我流的火越烧会越伤心，不如来说我那眼悲戚，这些只是凡人的歌曲，我只不过想唱首歌给你听，只是因为你 Baby， 我只不过想唱歌给你听，用我的声音一首歌，只是希望你 2005年，周杰伦完成了在中歌榜的港台及海外地区年度最受欢迎男歌手的三连冠。11月的肖邦获得年度最佳专辑，而这首《夜曲》也成为了周杰伦的第三首中歌榜的年度金曲。好的，2005年内地的两位实力唱将呢，还带来一首颇具传唱度的对唱情歌，这就是韩红和孙楠为电影《神话》所演唱的主题曲《美丽的神话》，这也是当年中歌榜的年度金曲。这里是麒麟在北京为大家带来的国庆版中国歌曲排行榜年度金曲之旅，谢谢收听。 梦中人熟悉的脸孔，你是我守候的温柔，就算泪水淹没天，承受